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有時常同大家見面，今日咧就呢位嘉賓咧，你話面口稍為生疏少，但其實都上過嚟嘅嚇。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 梗係記得啦， 記得係嘛？OK， 個地址一樣嚇。OK， 咁就係阿波，咁啊就其實係中文名就係馮德聰啊嘛。係 啊，冇錯。 嗱咁啊，我唔介紹你啦，你自己介紹一下啦。我首先講一講今日即係點解嗰個即係新嘅角度咧有少少改變啦。咁我哋呢個節目，我呢個節目咧一路都係講國際時事比較多嘅。咁但係近排咧就有一段新聞咧，你話佢係本港新聞又好，佢又係喎。你話佢係咪國際新聞？佢都係。嗱，我就係舉個例子咧，就點樣咧？就係今日一個《東方日報》一個報導啊，新鮮滾熱辣嘅，礦難停不了。咁呢個礦難就唔係真係嗰啲掘礦嗰啲啊，就係多款虛擬貨幣，即係貨虛擬幣礦機啊。低過一折求售，咁、那個標題咧就係虛擬幣全面爆煲，礦機由11,000蚊跌到300蚊咁樣，係嘛？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技術性嘅問題嚟嘅。咁以前我處理咧都係好即係大而化之啦嚇，咁但係我都有做生有做功課嘅，我睇過呢本書嘅地址都高啦，咁啊即係起碼唔會白字一張。咁但係咧就由於佢牽涉一啲具體嘅投資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咧，我就唔可以話從一個好即係離地嘅方式，或者好概括性嘅方式去講，我一定要揾個專家上嚟講啦。咁、有阿坡介紹下你自己，即係喺呢一方面嗰個專長啦。 嗱，其實咧，我本身咧以前係做開數據中心啦。咁、但係咧，我畢業嘅時候做銀行喎。 我知道。 咁就一路做開金融啊有關嘅。咁、不過就IT 實在太好玩啦，咁、所以就投入咗全力去到搞 IT 嘅。咁、但係近呢兩年咧，其實一路咧我係做翻一啲關於區塊鏈啦，同埋呢一個互聯網金融啊，或者係金融科技， 即係 blockchain 啦。 系啦， 最紧要呢个 香港嚟讲，我就系香港区块链发展协会嘅副会长之一啦。咁点解会搞呢啲会咧？其实就因为咧，出面对于区块链啦，或者系虚拟货币啦，中间嗰个误解好多。 咁、有人已经去即系要出嚟嘈啦，话报案啦，话即系俾人呃啦。咁我今日要做呢个题目，同埋请埋阿坡上嚟嘅原因就系、是。其一咧，我哋想好一個好 layman 啊，即係行外人嘅即係方式去介紹俾大家聽，即係究竟咩叫 blockchain 嚇，咩係區塊鏈，咩叫虛擬貨幣cryptocurrency， 咩係 bitcoin 咁樣，即係由 A B C 講起噶啦，冇辦法，因為有啲朋友即係聽呢個節目都有啲係卧虎藏龍嚟，因為覺得喂，但係我覺得都唔緊要嘅，都要即係由一啲最基本嘅講起，因為最主要嘅問題咧，就因為而家好似我聽到啲有啲人覺得被自己被呃咗，咁、我覺得就係大家起碼多啲專業知識咧，令到自己防止呢方面咧就即係墮入啲騙案啦。咁因為大家知道香港近年好多騙案嘅嘛，係電話又有騙案，係咩咩又騙案咁樣，咁我哋做呢啲。即係平台嘅其中一個即係社會責任咧，就係希望大家多吸收一啲知識先，就避免係平時俾人會呃到。咁啊嗱，長話就短説啦。波你就即係其實係呢個協會 blockchain 區塊鏈香港呢個協會嘅其中一個主要負責人啦。 係 OK， 好啦，咁我第一樣嘢單刀直入問你，咩係區塊鏈啊？ 嗱，區塊鏈咧，如果我哋要好簡單咁講嘅話咧。其實它功能和現在我們一般玩開的數據庫呢相差不遠、但它特色是什麼呢？就是說、大家都知道數據庫其實如果我們將它形象化的話，就好像一張張卡一樣寫著很多資料、今次這個區塊鏈不同的地方就是說，原來第一張卡我會計個數，就是將它上面寫的所有字都計了一個叫驗證碼出來、咁第二張卡開始嘅時候咧，第一行就係個驗證碼啦。咁跟住我再計第二張卡嘅驗證碼嘅時候咧，我就連嗰個驗證碼都計埋落去嘅。嗱、咁後果係點咧？就係、將十張卡落嚟咧，就係話基本上咧改任何一張之前嘅卡嘅資料咧，後邊嘅驗證碼就全部唔對嘅。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區塊鏈就變成咗一個相對比較安全嘅數據庫。嗱、呢個安全嘅數據庫可以點樣運作咧？例如話將一啲交易記錄啦，或者一啲個人資料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上需要驗證，例如食物安全或者是產品每一個產生的單元或者日期，或者是個相對的數據，例如話佢，譬如話電池咁先算啦。我將嗰個電池嘅相關數據同埋呢一批電池嘅特別嘅温度承受量啊，各樣嘢冚棒擠曬落去一個區塊鏈嘅數據庫之後咧，嗱，如果有人想將個電池包裝做假嘅，跟住買咧，你一 check 到裏邊相關嘅一啲記錄數據，或者係嗰個 serial number 啦，或者係講緊個產品 ID 咁樣咧，即刻就知道曬噶啦。咁同埋仲有就話邊個想篡改嘅話，一睇，咦，點解後面啲 record 全部都唔對嘅？即係呢格改咗咯，咁樣嗱，咁樣咧就可以做成一個叫做高度安全嘅數據庫。咁我哋叫呢一個咧，因為第一個 record 就楞住後邊嘅 record， 第二個 record， 第二個又楞翻第一個咁樣，楞嚟楞去咗一條鏈咁樣啊嘛。咁我哋就叫佢做區塊鏈啦。 嗱，咁我嘗試用一個即係行外人嘅layman嘅方式講，因為頭先嗰啲都仲有少少技術性啦。嗱，舉個例，頭先你提到話，係一張一張嘅記錄卡咁樣啊。咁平時我哋有，譬如喺公司啊，我哋以前好耐以前做銀行嘅公司都有噶嘛，即係擺喺個箱度，咁有一張逐張卡。咁我哋好形象化，又諗咧，如果你咁擺法嘅時候咧，有人就夜晚偷入嚟啦，佢入邊幾張卡改一改。改咗啲嘢， 系啦。 佢可以改得好好噶，即系甚至个第二个第二张入嚟啦。咁第二张我翻嚟， 睇唔出改过嘅， 我睇唔出改过噶嘛。 系啦。 咁我就加咗条链喺入边啦，即系真系一条链嚟，就系咧串起晒呢啲，系嘛？咁理论上佢行入嚟咧，佢嗰条链黐住佢就掹唔出嚟。咁但系呢个都唔止，因为点解咧？因为呢条链咧，如果喺嗰个具体嘅电脑数据入边咧，佢系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是一路全部黐住曬嘅， 後面嗰張就鎖住前面嗰張， 成咪咁啊，每張連環即係火，即係連環船咁樣啦，即係你用嘅最形象解釋嘅，係一隻連環船嚟嘅嚇。咁咧就導致到咧，你每改其中一個咧，就其他都唔肯過你，咁啊全部都知道曬啊嘛，即係會響曬警號啊嘛。 冇錯，後面啲鏈斷曬㗎啦。 係啦，斷曬啦。嗱，我想問你就係話，點解呢一個即係咁嘅概念咧，會喺網上嗰個交易啊、網上嘅記錄咧咁重要咧？ 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互聯網金融啊，或者係金融科技咁先算啦，就一定會牽涉到一樣嘢，就係數據庫。但係今日嘅數據庫咧，如果我哋形象啲相嘅話咧，你啲錢就真係銀行啊。咁銀行你估係咪真係有個張銀紙喺度啊？你嗰張就寫住你個名咁樣嘅咧， 係冇嘅， 係冇噶嘛，係咯。咁佢一袋袋錢咁，或者一沓沓錢咁喺個夾萬度啦。咁你啲錢係點喺個夾萬度分翻出嚟俾你咧？就原來係靠一個數據。嗱，呢個數據今日咧，你可以想象佢好似一張嗰啲我哋玩開 Excel， 大家都玩過啦。其實你嘅錢咧就喺 Excel 裏邊一格嘅啫。嗱，有冇對數？有冇多過一個驗證嘅方法？其實冇。你唯有信嗰張 Excel sheet 咧，就唔會出錯。 你即係換之，你信銀行啦。 係啦，你信銀行啊。 銀行又信翻。 銀行又信到張 Excel， 又信嗰啲嘢啦嚇。 係啦，嗱。咁會唔會話好得人驚咧？其實有噶。咁於是銀行咧就話：，唔好啦，嗱，咁我 set 五部電腦，五部電腦咧都有個 Excel 喺裏面噶。嗱，一改咧，我改五個記錄啦，咁樣。咁你感覺就安全啲啦，啱唔啱啊？或者甚至就係話有啲銀行話：，我寫埋落張紙嗰度，有張紙寫住你有幾多錢嘅，咁樣咧就好似安樂啲啦。咁咪打保啦，即係以前嘅，係咪？好啦，今日我哋乜都互聯網。買個汽水，我哋用八達通。翻內地，我哋有 WeChat Pay， 嘟咁就搞掂，係咪？所有嘢都電子化嘅時候，紙跟唔上啦。一個記錄分幾個，你亦都覺得其實可唔可以分幾十個啊？因為講緊而家出面嗰啲有好多 backup 噶嘛，即係好多備份噶嘛，咁樣。咁而家啲人就更加喺度諗埋一樣嘢，就係備份都唔夠安全啊，哥哥。你不如咧就有驗證。即係每個備份都驗證過，冇人改、冇人搞過嘅，咁先安樂噶嘛。嗱，咁佢哋就喺度諗啦。咁樣樣嘅話咧，不如就應用呢一個頭先我講嘅區塊鏈技術落去啦。咁因為區塊鏈嚟講咧，每一個記錄本身都產生個驗證啦。嗱，好啦，跟住就出現咗虛擬貨幣啦。 呢個唔係虛擬喎，呢個實體。 呢個實體喎， 實體喎， 真係好實下喎，係咪啊？我同佢一人一個咁樣啦，啲道具嚟嘅。嗱，虛擬貨幣咧係真係虛擬嘅。如果有人攞個咁樣嘅東西走去同你講，喂，呢個係一個 bitcoin 咁樣，你俾幾萬蚊我啦嚇，而家講緊3000幾蚊美金啊嘛，係咪？買咗佢啦， 揾你笨嘅。因為由始至終虛擬貨幣咧係真虛擬，即係呢一嚿嘢咧係一個玩具，或者我咁講道具嚟嘅。等你覺得佢係錢咁解嘅啫。咁但係咧呢嚿咁嘅道具咧，就我喺啲即係所謂 ICO 嗰啲首次代幣發行嗰度攞翻嚟一啲道具啦，大家紀念品嚟嘅啫，佢冇話俾你聽值錢嘅。不過有樣嘢喺概念上面嚟講咧，我就想講俾大家聽呢件嘢。唔存在，你基本上咧就同埋落去玩具铺买件玩具一样嘅啫， 系 吓咁，但系咧你嘅钱喺边咧？你嘅钱喺呢度，喺部电脑里边。 咁所有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喺个互联网入边咧？ 系啦，可以喺咁讲嘅，喺个互联网入边。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睇到一样嘢，就系互联网入边好多嘢俾人改，俾人即系 hack 啦，亦都会系出错啦，甚至可能坏机咁样。好啦，咁於是咧就出現區塊鏈啦。區塊鏈除咗頭先我哋講一個記錄鎖一個記錄之外咧，仲有就係由所謂 Bitcoin 比特幣開始咧，就出現咗個模式，就係話有掘礦呢樣嘢。掘礦其實個意思咧就唔係你去賺個比特幣翻嚟咁解，而係你參與咗個比特幣嘅網絡，見證住每一個比特幣嘅歸屬，每一個比特幣嘅區塊鏈就喺你部礦機裏面有個記錄。咁即係你參與咗咩啊？參與咗驗證呢個價值， 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概念上嘅錯誤嚟喎。呢個唔係掘礦，呢個只不過就係而家有人玩呢個遊戲。你喺側邊，你加入埋，你可能你淨係睇嘅啫，淨係咁嘅啫。 台長好嘢，呢個就係核心概念啦。如果你當佢係錢，錯嘅虛擬幣。如果我哋有一個比較正確嘅概念咧，其實從遊戲裏邊買嘢嗰啲遊戲幣。是很接近的，不一樣的，但是可以這樣說，很接近的概念，即是說你可以利用它做交易，但是離開了個遊戲，包括這個比特幣遊戲，這個數據就沒有意思了。 簡單來說，譬如大家以前走去麗園，咁你玩呢個碰碰車嘅時候，佢唔係收你錢先噶嘛？佢收即係入咗場， 俾個呢啲你。 佢哋入咗場先，你入咗場就要俾錢，嗰係真錢嚟嘅。但係入咗場之後咧，咁佢會派啲 token 俾你噶嘛 ，token 啊嘛。咁你中意邊度玩咩啊？佢舉個例，譬如你去呢個咖啡嗰個碰碰車嗰度，咁啊有一個綠色嘅咯。 年輕啲嗰啲未去過麗園咧，就係開心樂園啦。 係開心樂園， 都係嗰個幣啦。 呢個係 token 嚟嘅，最初個概念咁樣啦。嗱，咁但係我哋要翻轉頭啦。即係點解呢個所謂虛擬貨幣以 Bitcoin 為代表嘅虛擬貨幣咧？即係我睇呢本書講咧，佢係建築喺呢個區塊鏈嘅技術基礎上面咧。 冇錯，嗱喺呢一度咧有一句説話咧，我喺大部分講呢個互聯網金融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嘅時候都會講嘅，就係、是、搞清楚 Bitcoin 係一個虛擬幣 ，Blockchain 都係 B 字開頭啊，區塊鏈。區塊鏈是什麼呢？區塊鏈是一個技術，它不一定是用來做虛擬貨幣，可以用來做數據庫，可以用來做健康記錄，可以用來做一些、我們叫做、資產的記錄。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不如將、地產的、那個查冊和相關的數據我們做了這個區塊鏈它啦，其實有道理的、但是那些呢就不會出一隻幣的、出幣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所謂 ICO 呢就是說，喂，我們要很多人去見證著那個交易，要很多人參與那個區塊鏈網絡去到記錄相關的數據。每一個記錄數據的時候呢，它就需要礦機去到做相關的事。而裡面呢，你用部礦機去到參與這個網絡，你有礦機費用啦，有電費啦，有互聯網嘅費用啦，仲有空間，即係可能你要租地方，或者你至少佔用屋企嘅地方啦，去到做，咁全部都係成本嚟噶嘛。咁好啦，你參與咗，其他人就做交易，你就真係白做。咁於是咧，啲人咧喺設計呢一個比特幣嘅時候就話啦：嗱，不如咁啊，我哋會用抽籤嘅方式，利用某個機制去揾出一個人，我哋就叫做成立個區塊，即係新個區塊。一旦你成立個新區塊嘅話咧，我就俾幾個幣你，去到等你交電費、交租、交互聯網費用，咁可以維持住個運作啦。咁樣嗱，咁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生態圈。大家都知道在商業經濟裏面就有這個使用者有付費，就自然費用就落到去有些有成本的地方的嘛。這個呢掘礦就變成了支付的成本了。最初的比特幣呢整個生態圈就是這樣形成的。現在來說呢，就譬如說我們去成立一個區塊呢， 就讲緊十分钟左右呢就会成立一个区块。而抽签嘅情况呢就睇下你用几多运算能力投入。咁跟住呢我就抽签。抽到嘅话呢你就会成立呢一个区块。咁喺成立咗之后呢验证咗大家承认呢你就会攞到 12.5 个比特币。咁呢个呢就係俾你交水费电费。唔係俾你赚钱㗎、啊。好啦。直到前嗰日18号啦 ,12 月18号啦就嘅一年前。比特币升到上19,900几 高峰啦，最高峰 最高峰，即系我哋叫20,000咁样啦，即系4.5入之后，咁呢个高峰咧就令到所有人黐晒线啦，因为原本俾12.5个比特币你咧就交电费交水费嘅啫，但系当12.5个比特币咧系讲紧20,000美金一个嘅时候咧，咁你就等于中咗六合彩噶咯，如果你成立到嗰个区块嘅话。咁於是啲人就爭崩頭咁咧，去搞掘礦啦。咁、就覺得賺到錢嗱。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啦，20,000呢個比特幣係咪永遠都係20,000咧？ 梗係唔係啦？ 梗係唔係啦？今日幾多錢啊？今日講緊3,000+嘅啫喎。咁前嗰兩日跌到歷史性新低，就係3,190+最低嘅時候。咁亦都升翻上去，又喺3,400、3,500左右咁樣不斷咁浮動。咁、但係即刻就睇到啦。一年之后同埋呢个20,000嘅价格争几多 争 17,000咁滞啦係咪先。咁值唔值得你话全副身家投入去掘矿呢，咁个答案自己走咗出嚟啦，我唔讲值唔值啦，自己计数啦。 嗱大波我哋要返转头啊，因为头先呢就譬如提到嗰、那个区块链嘅时候呢，以我理解呢就即係譬如話呢啲相關人原本就係啊自己圍攞，再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我銀行咁都係銀行入面自己做嘢呢塊，但佢話呢個概念係咪話即係啲唔相關嘅人無厘頭嘅人都走去見證住你呢、這個呢、這個區塊鏈嗰、那個嗰、那個記錄咧？ 嗱呢、這個咧就係、是、比特幣嘅架構啦。嗱、咁其實咧仲有啲更加神秘嘅添，即係譬如話門羅幣 （Monero） 咁樣先算啦。 未聽過 嗱門羅幣啊，呢個一陣先再講。門羅幣就號稱話私隱度最高嘅、簡單嚟講就是你追都追唔到，係邊個揸邊個買，咁、全部唔知嘅咁、樣。咁比特幣咧亦都遵從住呢一個原則咧發展出嚟咧，就係話所有嘅比特幣咧唔係記名嘅，咁係記咩咧？係記一個叫做 address。Bitcoin address 咁樣，嗱咁今日我哋講 address 係冇乜人識嘅，但我將個詞彙稍微調換一下，就係、是、嗰個錢包，個 wallet 咧就大家都知係乜，咁就係話原來虛擬幣咧，你係擠唔到落去任何地方，因為佢虛擬噶嘛，咁、於是咧你喺數碼世界度寫個 program，、就記錄住咧佢啲記錄，每個記錄咧就黐咗落去一個我哋叫做 address 嗰度，咁、於是你擁有呢個 address 嘅控制權，咁即係利用 password 同 key 啊咁樣咧，就可以攞到呢個 address 存取權啦。 即 咁你就擁有個 address 上面嘅 coin 咯。 佢唔係認人噶咯。嗱，你舉個例啦，譬如話啊，而家我上 Facebook， 咁我有一個密碼喺度噶嘛。咁有人知道我呢個密碼都上到去嘅。 係。 其實個 Facebook 即係理論上就即係喺呢個區域外，佢唔會理你後面嗰個咩人嚟嘅。總之你攞到呢個密碼或者你認地址，佢就覺得係你， 你就可以操作佢。 操作佢 嗱個操作係點咧？即係譬如話我俾兩個 coin 你啊，嚇、我爭你錢，我俾兩個 coin 你，咩 coin 都好啦嚇。咁、當還錢啦。咁嗰個過程就喺區塊鏈度被見證啦。咁、有好多人參與掘礦過程，就個個都知啦。咁、我可唔可以唔認數，或者你可唔可以唔認數啊？冇收過我兩個 coin 唔得啊嘛。咁、我嘅感覺咪安全咯。嗱、雖然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如果我哋當遊戲嘅話最好啦。我遊戲我俾咗兩個遊戲幣你找咗數咯，係咪啊？咁大家都知 settle 咗啦，搞掂。咁有遊戲公司見證，而家就係我話遊戲公司都唔安全咯。不如每個參與個遊戲 係全部人 見證，大家及實。 嗱，我哋再用一個比喻啊，即係頭先我用翻個麗園嘅例子啦。你入咗去啦，咁原本你就係俾咗錢之後入去咧，你 token 就任玩啦。嗱，咁都唔安全。就所有入咗麗園嘅人都睇住你交呢兩個幣先俾你再玩。 啊，仲做埋見證喎，寫低埋喎佢。 嗱，點解麗園做唔到咧？因為麗園嗰個係實體嘅，點解互聯網做呢？因為互聯網嗰個係即係一個係虛擬嘅，就所以做到呢樣嘢。 因為用程序去做嘛，我唔係真手寫落去，真手寫落去冇人會玩㗎啦。但係如果譬如話，我部電腦係藏住咗記錄㗎、你要對咧就可以過嚟對，咁、我咪放個 block 咯，我咪有錢收咯咁樣。 呢個好吊鬼喎，即係話咧佢用嘅人咧個私隱度好高。但呢個用嘅過程就好公開嘅，係咪？即係呢個 係每個記錄都 check 到 嘅。原本好矛盾嘅，但喺個互聯網上面咧就變咗唔矛盾，就兩樣嘢都有埋，極高度私隱、高度公開， 係咪？ 冇錯。 咁咪結合咗呢樣嘢。好啦，咁跟住咧，你落嚟嘅問題就係話咧，呢、這個 Bitcoin 咧，即係聽頭先講咧，佢原本就係只不過即係班圍內嘅人咧、就自己喺度殺殺滾嘅啫。但係點解 遊戲咯？ 啊，點解搞搞下 可以叫 Bitcoin 遊戲嘅？ 係啊，點解搞搞下會變成一個衝出咗一個實即係？虛擬的世界去變成大家真的可以拿來買東西 呢、台長，我和你都很喜歡看神秘學的東西、或者聽很多陰謀論的、這裡就牽涉了很多陰謀論的、其中一個陰謀論呢就、其實美國都很興奮、就是說其實呢國際的金融呢就操縱在某個政府機構那裡什麼儲局那裡樣的、那呢現在說的虛擬貨幣呢就是一個交易的價值，或者我這樣說是一個 accounting value， 一個見得到，雖然我沒有一個 con， 第一我可以見得到對到數的會計價值，即是叫會計單位、這個會計單位呢既然是所有人都見證住的話、我們呢就可以有個信任在這裡、還有、這些這樣樣的虛擬幣由設計出來第一天就有一個硬性數量，譬如話比特幣咁樣就2100萬個、一個都唔會再增加啦。咁、跟住咧就有陰謀論嘅人跳出嚟啦。嗱、乜儲局咧就控制住個貨幣供應，佢中意就印銀紙，銀紙嘅價值咧就不斷咁跌嘅咁、樣。嗱，其實呢啲咁嘅陰謀論大家聽過好多次噶啦、一講到貨幣啊嗰樣嘢嘅話咧，咁美國佬呢啲陰謀論就跳翻出嚟啦。比特幣不會限死了機制上，所以比特幣是會成為最終的價值的樣。其實有很多那些新聞都報過了、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政府不認，那怎麼辦、喂，我們自己成立個圈子去交易它、政府不認，我們自己設立交易所，自己設立相關的機制去做。用得最出名的地下經濟就是用這樣的模式去做了。 這個我以前在上面也介紹過的，就是著名的 Silk Road 的絲綢之路、那個什麼都買的，你喜歡買軍火也可以，你喜歡買殺手也可以，你喜歡買身份證也可以，你喜歡買護照也可以 買巫術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很恐怖的。 但是呢就剛才阿波說過，我需要即用一個稍微中立的角度說，就是說個聯儲局他將他任多少錢都可以，這個呢就有些人是覺得是，有些人覺得是、咁但係你喺現實世界上面咧，舉個例啦，譬如話某啲國家佢中意幾多錢，如果佢嗰個經濟本身係封閉嘅咧，佢係可以做咁做嘅，係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因為喺現實世界呢個經濟嘅問，即係印銀紙嘅問題咧太複雜啊。咁、去到呢個虛擬貨幣嘅時候，就相對實簡單少少啦。因為正如頭先你講嘛，佢嗰個發行嗰個量係公開咗噶嘛。 系 吓，同埋呢个发行嘅方法本身系理论上系透明噶嘛， 系 嘛？嗱，你讲呢度可唔可以讲一讲，就系话呢个即系举个例，比特币呢个咧，佢增长嗰个形式系具体嗰个步骤系点样嘅？ 嗱，如果大家去到 download 过一啲所谓交易所嘅软件嘅话咧、往往你会睇到咧就系每一只币下边咧就会有一个总发行量。咁有兩種機制嘅，一種咧就係話完全係限死咗，唔會再增加嘅、另外一種機制咧就係話例如一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 USDT 嘅幣，咁、呢個 USDT 係乜咧？就係、原來呢個 USDT 咧佢係唔會限制嘅發行量，但係咧就是、你要發行一個 USDT 嘅話，你就入$1落去某一個户口嗰度，咁到時咧你可以攞翻一個 USDT 咧就換翻美金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可以咁講，佢係一個數碼形式嘅貨幣，只不過咧就係話有一個機構幫你將啲錢咧就代埋咗，咁佢真係好似銀行咁樣噶啦，咁但係一對一冇利息冇剩嘅。 有咩好處？點解我會信佢？ 係咯，有咩好處咧？就係話喺交易所嗰度咧，你可以即刻鎖定咗而家，譬如話$3500就一個比特幣，我即刻喺個交易所度轉咗個 USDT 先，咁我就跟住好肯定呢、這個美元，好、穩定，我可以換翻美金出嚟啊嘛。 明白。 咁而家咧，其實如果大家又去啲交易所軟件度睇嗰個嘅即係起落嘅話，你發覺 USDT 係好穩定，接近係永遠等於0.99几。個美金，即係換句話嚟講，我哋好肯定咧，揸住一個 USDT 咧，點冧都好咧，你嘅漲幅同埋呢一個跌幅咧，都係一個好微嘅限度裏邊。 佢有少少似港紙喎，因為港紙係聯繫匯率就係、是。 即係講明喺7.8嘛。佢可能高啲，可能低啲，但永遠都係喺個咁，即係 好啲少或者高好少咁樣。 咁但係港紙有 backup 噶嘛？我哋有儲備 backup。咁呢嚿嘢有咩 backup？ 佢都有 backup 嘅。佢話你入落去個美金，佢唔會使嘅喎。咁嗱，信唔信係一件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講個機制咧。其實有很多人信，所以你發覺咧，其實咧，而家嗰個所謂 USDT 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實體嘅呢一個數碼貨幣，其實我哋可以分類嘅呢啲個所謂虛擬幣。咁、 嗯、 譬如話呢、這個以太幣，呢、這個比特幣，即 Bitcoin 同 Ethereum 啦、我哋就會叫做一個 accounting token、 嗯。 accounting token 咧就係大家嚟對數，佢冇 backup， 冇話入錢落去啊嗰樣嘢咁成嘅。 冇噶， 但 係 大家都信、 啊、你。 講個信，唔 係呢個係 fiat money， 所謂 FIAT 啊，嗰個概念嚟噶嘛，就係信就得噶啦。係 啦， 咁呢張紙嚟嘅啫嘛，呢張紙嚟嘅啫嘛，呢張係紙嚟嘅啫嘛。呢個以前好耐好耐以前係你可以換黃金噶嘛，收咩人唔得噶嘛。 以前中國最早嘅錢咪叫飛錢咯， 飛錢啊嘛。係 啦， 呢張係紙嚟嘅。咁理論上同呢個 token money 一樣嘢嚟嘅，但係呢個紙係唔係個人都發得噶嘛？呢個只係要。 所以另外一個名字除了 fiat money 之外其實讀經濟那些可能聽過了這個叫 legal tender 它的價值呢是由法律去到保障、就不是說我任意出一張紙可以換錢換錢 USDT 是真的任意出一個 value 去賺錢的、未必可以有任何法律根據說你可以拿回一元不你信的意思但是而家講緊嘅最早期的錢我們是直頭是即譬如說聯繫匯率就講緊一個美金就可以轉 7.8 港紙咁啊！最早期嘅美金係直頭有所謂金嘅， 以前嘅美金係話你有幾多美金可以換幾多 位啊嘛， 換翻幾多嘅黃金翻出嚟，咁但係發覺就收尾係頂唔順呢樣嘢啦啊！好啦，咁頭先你提過即係呢啲所謂虛擬貨幣或者 cryptocurrency 啦，其實而家有幾多種 嘅？嗱，如果我哋約略用功能去分嘅話咧，頭先我講過啦，就比特幣同以太幣嗰啲咧，我哋叫做一個 accounting token 啦、即係一個會計單位。咁、第二種就係我頭先講嘅所謂 USDT，、其實就佢用一啲嘢去到抵押一蚊美金就轉一個 USDT 咁樣。咁呢啲係可以叫抵押貨幣或者叫數碼貨幣啦。我哋只不過將實際嘅錢數碼化咗喺個交易所裏面交易咁解啫嘛。第三種咧。就是比較好少少啦。第三種咧，我哋個概念可以直頭將佢當作遊戲幣。咁咧，遊戲幣咧就可以買嘢買嘢，咁有嘢換到噶嘛，咁先叫做。咁我哋通常叫呢啲咧，就真係叫 token 啦，就係叫代幣，咁或者係一啲商品幣。咁呢啲商品幣咧係真係有商品去買嘅，或者有得換嘅。咁有幾種商品幣咧，其實咧大家都可能會好熟悉。不過咧，就係、男士會比較熟悉啲，女士就唔係咁熟嘅。咁、發行一個貨幣，佢要做一個叫白皮書噶嘛、，white paper 啊嘛。咁、咧通常呢啲 white paper 咧就會話俾你聽，我咧就可以一個幣咧就可以嚟做啲乜嘢嘢。咁、有啲幣咧，我哋頭先講個商品幣就話，我可以攞嚟投資去到做一啲嘢。咁譬如話某國家咧就好興某一啲動作片嘅咁、樣。咁咧呢啲動作片咧就有啲公司就出咗一隻幣啦。咁呢隻幣咧就係話我可以投資幾多個呢啲幣咧，就可以俾嗰班人咧去拍一套我心目中嘅動作片啦。咁、當然啦，佢有個商城，個商城裏面賣好多直交產品啦，同埋有好多多媒體產品咁樣嘅。咁呢啲多媒體產品咧就全部寫曬喺白皮書度，跟住你就可以去到做呢個 ICO 啦。嗱、咁嘅 ICO 咧，我哋覺得係正路嘅。 咩 ICO？ ICO 咧就係 Initial Coins Offering，、中文咧就叫首次代幣發行。嗱、我哋頭先講話區塊鏈啦，係咪要用礦機去到做嗰樣嘢嘅？嗱、咁譬如話我哋而家喺網上面通常睇到咩礦機咁樣咧，係點樣樣嘅咧？其實我哋俾圖片大家睇下。嗱、礦機咧一般咧而家咧就比較專業化咗嘅，就唔係用部電腦去掘礦啦、就用呢啲咁樣嘅盒仔式礦機去做。嗱咁行內咧，通常叫啲盒仔就噴火龍嘅。嗱咁點解咧？呢噴火龍咧，前面個風扇吸入去啲空氣，如果係20度嘅話咧，標準後面噴出嚟咧一定過60度，甚至75度以上。咁後面嗰個就風筒嚟㗎啦，即係大家頭髮濕咗去後面咧，就打個轉咧，一定乾，好快乾㗎啦。點解會咁咧？嗱，原來咧，我哋去到爭去成立嗰個區塊嘅時候咧，就鬥運算能力嘅。嗱，以比特為例啦，呢部機就掘比特幣嘅。嗱，我哋睇第二幅圖。拆开里面是点嘅咧？就四块底板。你见到咧，四块底板上面就黐满晒乜鬼咧？散热器。 嗱，咁啲散熱器係做乜咧？原來啲人話我哋要買嗰啲咩圖像顯示卡去掘礦啊嘛。嗱，咁原來上面嘅圖像顯示卡咧，裏邊咧就係會有好多好多嘅圖像顯示卡咧，裝曬喺呢一個咁嘅噴火龍個肚裏面。咁打開裏面咧就係咁嘅樣噶啦。嗱，空氣入去經過啲散熱器咧，會係熱到咩地步咧？我哋睇睇每一塊板上面有咩散熱器先。嗱，原來每塊板咧就黐咗咁多粒散熱器。每個都是散熱器嚟啊！嗰度睇啊，空氣流過的時候帶走熱量，每一粒咧裡面都是一張圖像晶片嘅。你頭先見到嗰個盒仔裡面咧，就有128粒圖像晶片同埋一個 CPU 嘅。 點解有圖像晶片咧？ 因為原來咧就你計得數越多，就代表你做嘅嘢越多。咁喺呢一個區塊鏈網絡裡面咧，我哋叫呢一種咧就叫 proof of work。 哦，即證明你做，證明咗你做嘢。 係啦，啊。證明咗我做嘢咧，我就可以參與去抽籤，去到成立嗰個區塊，就攞頭先我哋講嘛，嗰12.5個幣啦。 哇！好鬼刁轉喎，呢個概念又 咁啊，即係多勞多得啦。簡單嚟講，其實佢嗰個概念都係多勞多得嘅。好啦，當你掘到礦之後，咁就自然可以交租交成啦。嗱，咁一部機唔夠嘅，咁我哋睇下下邊嗰幅圖先。通常咧就咁樣好壯觀嘅，一埲牆都係機嚟嘅。嗱，而家你見到呢一個咧，其實係日本嘅一個礦場掘緊比特幣嘅。咁佢就想將成個嗰啲防火隔層嘅，即係啲大廈十幾廿層樓嗰啲咧，中間咪有層防火層嘅。佢就偷偷地就裝曬喺礦機喺度。咁因為日本嗰邊空氣冷啊，咁佢就咁噴出嚟都得噶。咁喺嗰度好温暖嘅，企喺度，即係出面得幾度咧？呢一度就好暖嘅。 呢個就即係惡劣，即係增加咗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嘅。呢個就 都係嘅，用好多電嘅。嗱，但呢種係掘比特幣嘅。嗱，我再跳下一幅圖睇。嗱，你見到呢啲礦機咧，就係掘以太幣嘅。咁就真係插翻顯示卡嘅。咁呢個礦場就喺深圳嗰邊嘅。 喂，咁而家有冇人真係即係投資落去做呢啲即係掘礦呢啲嘢？ 嗱，坦白講，呢啲係歷史圖片嚟㗎啦。而家跌到咁嘅樣咧，就係你掘到嗰個幣咧，可唔可以俾到電費交到租咧？確實係一個問題嚟嘅。20,000蚊嘅時候，梗係賺到少啦。你諗下，而家剩翻3,500左右，即係唔見咗70%喎，大佬。即係點維皮咧？ 其實呢個大家現實上都見到㗎啦。舉個例啦，油價啦，咁大家知道喺加拿大有油砂㗎嘛。油砂我聽講就如果跌到落20多蚊樓下係蝕錢 嘅，蝕錢嘅嘛，係啊，頁岩氣又係啦嚇。嗱，佢一大堆咁樣嘅東西咧，其實都證明咗一件事，就係即係投資呢樣嘢，或者係講緊話俾你聽買虛擬幣一定賺錢咧，嗰個一定係壓力。所有呢啲投資產品咧，其實都最後咧就睇下你點做。嗱，頭先我哋講到第三種貨幣啦，咁啲人就會問啦，就係話：喂，台長。有冇啲實際例子係話呢一種咁嘅商品幣係做得好嘅？有嗱，頭先我哋講拍動作片嘅國家咧，就係頭先嗰幅圖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好熟悉一啲演員噶啦。咁我哋睇下呢本咧，其實咧就係一個 ICO white paper 嚟啦。嗱，唔好睇佢封面咁吸引。佢都係白色嘅。都是一本 white paper 嚟嘅。 咩叫 white paper？ 嗱 ，white paper 就系话咧，我写咗喺里边咧，个技术规格系点，点样掘矿，点样去到得到啲钱，同埋可以咁讲就系点样参与成个过程，或者喺呢一度就讲明啦，佢有咩商城，会做啲咩嘢，卖啲咩嘢，个分成系点样样，你参与咗佢可以点样分到啲钱，同埋大家喺个经济圈或者个生态圈度点生存。嗱，咁但系当然啦，呢个我哋头先讲啊嘛，就系话你可以用几多币咧去投资某个演员去拍某套動作片咁樣先算啦，咁呢度就當然係其中一個演員啦，阿波多野老師啦。咁波多野老師咧喺呢一度咧，其實呢一本咧係咁多我見過嘅 ICO white paper 裏面咧，就最色彩鮮豔啦，同埋最多圖像嘅。咁當然亦都有文字啦。咁大家唔好就係呢本書係一級嘅， 一級 就小朋友都可以睇到嘅。 我睇下先嚇，你介紹介紹啦。 咁我繼續講，我哋掛住睇波多野老師咁唔係好啱喎。咁但係。睇翻一樣嘢， 完全大家睇得嘅，冇任何， 完全冇任何唔啱嘅嘢嘅，係小朋友都睇得嘅一級嘅。嗱，咁呢本書裏面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唔明嘅嘢，就係嗰啲字啦。啲字咧就會話俾你聽，究竟點樣樣去到參與呢一個叫做 AVH 嘅呢一個幣嘅活動， 好深 生態， 好深喎啲， 好深噶。嗱，啲錢係點樣樣去到交換啊，或者係嗰個商城係點運作啊？其實喺呢一度咧都有介紹。嗱，咁呢一個係一個好正路嘅東西，即係雖然大家係睇嘅時候就係會心微笑啦。咁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呢個 AVH 嘅操作咧 在我們心目中去看，作為首次代幣發行來說是非常正路和是完全沒有騙人的意味的，也可能因為這樣就這個幣值長期都不起的其實現在說就真的是它的價值和日元和 Yen 差不多而已， 但是我想很 多,、很多朋友都會拿來做紀念咯， 這本書這本書紀念的，還有在第一頁有簽名的， 有 波多野老師簽名的， 是嗎？ 是啊，哦，咁啊，即係有個朋友喺日本就等等帶翻嚟俾我， 哦， 因為佢知道我研究呢，這、一個，咁其實我好多次講 talk 咧都講就係話，如果我哋要揾一個最正路、最唔呃錢同埋最實在嘅 ICO 首次代幣發行咧 ，AVH 咧係一個完全合格，仲要攞好高分嘅貨幣。 嗱，我日文我就唔讀啦，我讀嗰個英文俾大家聽啦。As the first adult industry blockchain appli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 AVH.Animation Vision Cash is a trading platform of distributed content publication and copyright with great dedication to content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tegrating the adult industry resources into the blockchain network, providing users and content producers with easier access to communic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achieving a healthy industrial ecosystem by efforts to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digital payments, smart contract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Users can use AVH the platform token to pay for digital content trades。 剛才你說的概念看完這段，即是一句的英文裡面的， 就是我說小朋友不明白那段， 在那裡了。其實這句說話呢，即是用來做一個節目的題材已經足夠了，即是裡面說的東西已經即是我想概括了我們今天說的東西了， 差不多了。差了一件事，就是我要最後說的類別了，就係講緊咧，就係話我哋有四種類別，粗略咁分咗嘛。嗱，第四種咧就係有問題嘅幣啦。咁咧，而家啲人咧就例如話叫佢用英文就叫做 junk coins 垃圾幣啦。咁香港人就客氣啲，就叫佢做空氣幣。咁點樣樣咧？嗱，我哋頭先講緊呢個 AVH 嚟講咧，可以叫做一個商品幣啦，或者叫平台幣，因為佢成立咗一個 AVH 係一個平台喺上面有交易噶嘛。嗱，咁個區塊鏈網絡就支援呢個交易啦，有實際操作嘅。嗱，但係好奇怪嘅，有啲人咧就為咗攞個 ICO 嘅名字就發行一隻幣，就等啲人抌錢落嚟俾佢，但係裏面冇嘢嘅喎，冇嘢交易，冇嘢交換，亦都冇人信嘅。在這樣的情況呢，即是交換什麼？我們叫交換空氣了。所以呢，香港的傳媒有些就叫做空氣幣，其實它是對的，就是個空氣幣這件事。 但 我了解到為什麼有人做這件事咯，這個是實體，即是你扔下去之後跟著有東西出來啦。但是有些人就會告訴你，就是我們即是夾粉，我同阿舉例，我同阿波夾粉，我哋 發只叫台長幣， 係啊，台長幣，咁我哋跟住炒，我哋自己炒起佢。嗱，咁我都明顯噶，即係呢個係犯法噶，一定係犯法噶。不過有啲人就會咁做，咁有人信嘅就咪入去咯。咁睇下邊 個實際例子咧？嗱，其實咪最近有個人咪喺度推廣緊自己啲幣啊咁樣嘅。 係 嗱，咁最近咧有傳媒咧就做咗啲考證，因為佢將個幣咧其實擠咗上去以太坊 Ethereum 裏邊嘅 chain 裏邊嘅，咁於是有技術人員咧就去追蹤啦，就揾到咧原來咧呢只幣話發行咗咁耐咧，其實得69個地址用緊嘅啫。即係喺交易鏈裏面，我哋見到有69個地址鋪個頭。咁呢69個地址咧，裏面有23個地址咧，就操控咗99.9%嘅幣嘅數目嘅。咁只要呢23個户口互相交易咧，嗰、個幣值就會上升啦。 嗱，我又 cynical 少少啦， 炒啦。 我 cynical 少少啦。舉個例，我而家同阿波夾粉啦，我哋整咗上市啦嚇，即係八蚊乜乜乜咁樣啊咁樣。咁就冇人買嘅，我哋有間公司又唔做嘢啫，淨係得喺度同我哋喺度吹水。咁但我同你炒下，你又同我炒下，你同我炒。咁理論上，如果喺即係一個真正嘅股票交易，呢個 insider trading 嚟嘅，同埋係 rigging 嚟嘅。 啊幣啊幣税，而家又冇交易所去夾住呢樣嘢喎。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就喺呢個貨幣嘅交易邊，呢個冇法律規管噶嘛。 是啊， 系咪以我理解啊？系冇法律規管，咪真系， 即系冇人及住你啦， 冇人及住咯。咁只要你信，你入咗，你肯制，咁你就可能系接咗个火棒噶啦。 系啊，嗱，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去到講緊空氣幣嘅時候咧，往往第一件事咧，我哋要睇佢發行量啦，另外就睇個交易量，跟住再睇嘅咩嘢咧，其實就係查翻個 chain 裏面，即係用比較技術嘅方式，有幾多人參與個交易先。 但問題你普通人冇呢個知識噶嘛？你普通人邊度咁咩啫？如果有人大部分人都信嘅話，就 你入面做過咩，冇 大部分人都唔知㗎啦。舉個例，我攞我自己為例。以前我買股票的時候，嗰只股票做咩？其實我係唔知嘅。 number 角，呢個 number 角 咁，但係試過賺過錢嘅。OK， 咁係嘅嘛。咁係個現實就係有啲，即係我諗有一句好清晰嘅，即係例子，即係個講法啦。咁啊，英文嚟，我用廣東話譯翻俾大家聽啦。You can never call an honest man。即係老千係呃唔到一個真係誠實嘅人嚟嘅。咁點解會呃到人，就係因為你自己係有貪念啊，你想搵快錢啊嘛。 想走捷徑啊嘛。 走捷徑啦，咁而家咪有捷徑俾你，大把捷徑俾你啦。咁呢個就係、 是。但捷徑係咪懸崖定係陷阱咁， 冇人知 喎。 冇人知喎。大部分都係懸崖嚟嘅。OK， 好啦。嗱，咁我哋去返呢個好現實呢個例子啦。咁現實嘅例子就係上個禮拜六，咁我喺呢頭呢就行過。如果我早少少呢，我就執咗張100蚊紙㗎啦。OK。 嗰陣時成日見到啲人暴動咁就係。 唔係暴黨嘅，冇講咁負面。我哋真係呢頭嚟噶嘛？你行，你今日都有行過啦， 梗係啦。 咁咧就大家起哄啫，你唔好話暴動。嗱，咁我就好客觀去講呢樣嘢嘅。有人派錢，有人執錢，執錢期間有些少嘅混亂，理所當然。如果你即係用另一個角度，有人派米，有啲人搶米， 都幾亂噶，都 死個人添啦。 係咯， 咁你唔會真係拉嗰個派米嗰人噶嘛？系嘛派饭，咁有啲人争饭咁样，咁都有呢样嘢噶嘛。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讲件事咁简单，因为后边头先个背景就阿波讲一样嘢啦。咁我哋而家就去讲后边嗰嚿嘢。嗱、我亦都好先嚟求讲，做呢啲嘢唔止呢个人做嘅， 唔止多的是， 多的是，外国系有，香港系有，咁只不过呢个人高调少少啫嘛。OK 啦，咁嗱，阿波你就即系身为呢个界别嘅专业人士，你就有责任咧，去好清晰话俾大家听。即係呢樣嘢本身嗰個投資嘅價值喺邊度？因為頭先你講個歷史性新低咧，我要補充少少，因為比特幣最初嗰陣時係好平嘅，第一批去發行比特幣去玩比特幣人咧，即使佢而家仲 hold 住嘅話，佢而家仲賺錢嘅。 嗱，網上有個傳說嘅、就係咧就叫 Pizza Day。咁咩 Pizza Day 咧？就係、是、原來喺最早期發行呢個比特幣嘅時候咧，就有人用比特幣咧去買過一個 pizza。 喺呢本書入邊講過，有寫埋嘅，就係、是、第一隻啦。而家我有一樣嘢，你唔知咩嚟嘅，就叫比特幣。咁而家你俾一塊呢個即係 pizza 我咧，我就俾呢個你，你肯收就得㗎啦，你肯收就得。 最初好似用咗唔知幾百個定接近1000個比特幣去買嗰個 pizza 嘅。咁但係而家後來咧，就係唔知幾萬分之一個比特幣咧，就可以買到一個 pizza 啦咁樣。咁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價值嘅轉變咧，係好大嘅，同埋好神奇嘅。咁但係呢個好神奇嘅東西呢就俾人神化咗啦。嗱裏面有好多陰謀論，我哋頭先講陰謀論就繼續講陰謀論。亦都有好多炒作同埋有好多唔正當嘅操作。點解呢？因為成個虛擬貨幣市場而家係政府冇落手監管嘅。直到係之前呢應該係前年係呢一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有比特幣期貨出現咧，先至係第一次咧有政府啦，或者有正式嘅機構咧去到介入咗中間嘅監管同產品。咁解。咁而成件事嚟講咧，到今日咧，其實有好多國家，例如話日本啊、新加坡甚至中國咧，都有開呢一個特別嘅部門去到研究點樣使用加密貨幣進入現入嘅金融系統。一般相信佢哋嘅研究都係點樣將本國嘅貨幣咧去到進行加密化。咁有好處有壞處啦。 咩叫加密化？ 加密化即係將譬如話我哋將港幣轉做加密貨幣，因為而家我哋所有嘅交易都係電子化噶啦嘛。咁喺區塊鏈網絡嘅支援之下，其實安全好多嘅。咁而呢個區塊鏈支援之下嘅所有貨幣，其實我哋統稱佢為加密貨幣嘅、 即係經過 blockchain 做嘅交易就係 encrypt 咗啦，就係加密。 都係嗰個加密過程係保安，今次就唔係令你睇唔到。 OK， 嚇你係睇到嘅，但係呢個加密咧就今次係保安啦咁樣。咁所以成件事嚟講咧，甚至新加坡喺舊年已經完成咗，就將啲國際貿易嘅金融嘅數據啦。就使用區塊鏈網絡去到做交易。 咁換言之，你呢個講法就係 blockchain 本身的而且確技術嗰個 potential 好大喎。即係我諗遲多10年就全部大家都用曬 blockchain 嘅。 嗱，又未必可以咁講。 港不同的資料庫設計或者不同的資料儲存格式設計呢，其實各有優劣的。如果是講緊一些需要公眾認證和大量見證才可以做到公平、公開和安全的交易的話呢，區塊鏈是一個好選擇。但是如果你只要儲存一些個人數據或有關的資料的話呢，普通的數據庫已經可以做到百分百的功能。咁所以究竟係點樣設計個系統呢？嗱，我哋成日做 IT 呢班人呢，就係話出面街啲人呢永遠唔會識一樣嘢叫系統設計。系統設計係其實所有有關交易平台啦，或者係資料儲存平台嘅基本嚟嘅。咁但係千祈唔好迷信就所有嘢會轉曬做區塊鏈，或者所有嘢都係而家嗰個數據庫就夠安全啦。兩樣嘢都唔係。其實有新技術一定有佢應用場景嘅。嗰個應用場景咧可以係局限咗某啲地方度先最好。亂咁攞嚟用咧就可能係揾自己。 但係我又先係求少少啦，因為前一年咧，舊年我聽到咧就係凡係邊個掂親 blockchain 都發達噶嘛。有人咁講法， 我都想係又唔見我發，呢句肯定係假的。 你發咗啦 ，OK 嗱，咁但係有個人就自稱咩香港區塊鏈第一人啊嘛， 我唔知佢點第一人發啊，我唔知啊， 佢真係咁講啊，大佬， 喂大佬啊，我搞區塊鏈窮到就嚟教游水啊，人哋就教游水去搞區塊鏈發達，我都唔知搞乜鬼。所以而家我喺度谂紧啊，过两日走去即系啲泳池度教报名教游水。 唔系，应该调翻转， 倒翻转啊！ 唔系倒翻转，我而家倒翻转 ，My Radio 成为区块链嘅第一个区块链网台，你个肺 系咯，又得喎、 啊。其实呢句说话都唔知点解， 点解啊？系啊， 唔系，但系一个好现实观现实就系、是， 跟住你去 ICO 噶咯。 系啊，一个唔知点解嘅口号，就令到好多人投资啊嘛。你承唔承认呢样嘢一个客观现实先？ 其實類似的情況咧，過去幾十年不斷有出現嘅。倫敦金到今日都仲存在， 常存在啦。當其時，我同你見證個科網股嗰、那個 爆破啦。 唔好話爆破，未爆破之前，你知唔知當時點樣咧？你畫咗一個網站，你畫咗一個網站啊，係唔需要做個網站啦。你畫咗一個網站，有人會俾錢你嘅。 係啊， 你經歷過呢段時間未先？你 經歷過， 我經歷過啦。啊，嗰陣時話咧，我哋想交某人想交財經網。財經網站未有網站嘅，請你啦！你咩佢出幾多錢咧？十皮嘢一個月。冇噶，未見過。跟住佢話上市啊嘛。 但係到最後就係話成件事咧，就好似泡沫一樣咁 ，book 一聲就唔。 所以今次我諗百分之一百係泡沫嚟噶啦，呢、這個就呢、這個係 bubble 嚟噶啦。 其實可以咁講啦，我哋做緊區塊鏈嘅研究嘅人啦，即係我唔敢講自己係專家，但我肯定係一個研究生嚟嘅。咁而我呢個研究者咧，不斷地發現區塊鏈有好多好好嘅應用場景，包括去到將一啲維修記錄啊，好簡單，如果譬如話我有架遊艇或者有架古董車咁先算啦，我將佢擠落去區塊鏈網絡裏面，跟住大家見證住呢架車嘅復修啦，見證住呢架車嘅交易啊咁樣，其實而家古董車或者啲古董啊，甚至古董本身啊，都可以利用咁樣咧，去到做到認證啦，同埋去到睇翻每一件嘢嗰個價值嘅嗱。有應用場景就自然有佢。 頭先你講嗰個古董車就係你呢個認證就係確保呢個係一定係一架古董車嚟嘅，即係個意義係咪嘛？ 咁講，其實確保咧就佢做過幾時做過維修，有啲咩地方損壞咗之後咧就用翻一啲原廠零件或者用一啲製造出嚟零件去做。咁變咗譬如話而家你喺街度都可能見到啲五十年前嘅 Benz 啊，五十年前嘅呢個保時捷啊咁樣噶。咁裏面有啲用原廠零件，有啲用即係副廠零件嘅咯，可能已經停咗生產嘅咯。咁中間嘅狀態係點咧？可唔可以行咧？咁樣其實全部有交易價值嘅呢架車。但係而家咧就靠吹嘅啫。咁有人曾經揾過我話，不如用區塊鏈去做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嘅概念嚟嘅。咁當然啦，咪又係好似頭先我哋科網股嗰啲咁揾我哋傾完就係有好多嘢就大家拖得拖啊咁樣啦，即係大家知大家經濟都唔好咁樣啦。嗱咁但係個概念好唔好咧？係好嘅。所以我哋去到睇就係每一個技術一定有佢嘅適當應用場景，而呢個應用場景都有健康嘅。咁但係。往往呢樣嘢吹得太過火嘅時候咧，就有人拎出嚟招搖撞騙噶啦。咁好似以前話，即係搞個網台搞財經嘅，連人都未請就已經有人話攞投資去搞咁樣啦。 我係吹，頭先係真事嚟噶， 係啊， 唔係吹就係真係發生過噶。OK 嚇，咁但係呢個時間好短，一維期大概幾個月到嘅，跟住就即刻曬，即係爆咗啦嚇。咁但係你如果醒目嘅，你咪揾到第一浸水咯。咁但係而家你就唔好妄想咗呢個。 咩虛擬貨幣，你已經水尾嚟噶啦。我睇就 係 嘛。 所以我喺度重申一次，就係話，如果第日大家見到一啲所謂 ICO 啦，或者首次代幣發行嘅話咧，睇一睇佢有冇一啲實質嘅操作。如果佢由頭到尾一個概念嘅，咁可以咁講呢件事有啲奇怪噶。 唔係，但係空氣幣咧，我知，但係阿波，你未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普通人冇呢個能力嘅。 嗯，咁都 係普通人，你嗰個人講你，你係信佢嘅。大家即係如果特別係揾快錢嘅心態，你要 check 嗰個已經係成本嚟噶嘛。 嗯， 係嘛？所以即係呢個係點解造就咗而家呢個局面啊嘛？但係我真係想問你嗰樣嘢就係、 是， 如果有政府監管呢件事，會唔會好少少？ 嗱 ，yes and no。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政府直到今時今日是沒有能力去做監管。為什麼呢？他們對虛擬貨幣的認識呢，大部分的財金官員呢還是在一個比較初步的地 方。為什麼不水皮的你？ 其實不是水皮的，因為那個跟他們沒有關嘛即是真的所有的行業所有的職業本身都有個專業範疇。做呢一個虛擬貨幣，佢需要呢一個好深嘅呢一個技術嘅知識，亦都有金融嘅知識。嗱，呢類型嘅人才喺香港唔多，因為點解呢？就技術玩技術嘅人就好少玩金融嘅，或者係一知半解，亦都玩金融嘅人咧就好少去搞技術嘅，因為嗰陣時就啲人話撈踢撈嘢啊嘛，嗱咁企出嚟講，咁結果啲人咪走曬去做投資銀行啊，做各樣嘢成。咁其實你發覺呢兩個界別好少融埋一齊嘅，咁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例外嚟嘅，咁但係就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導致政府好難揾到適當嘅。 但係個世界趨勢係呢樣嘢，而家係 integrate 緊嘅喎。 咁我哋咪要喺人才庫嗰度做啲功夫咯，同埋要培養咯。咁、但係呢個需要時間噶嘛。第一就，所以喺咁嘅情況咧，呢、這個空間即係呢個係間空隙嚟嘅，甚至唔可以叫空間，係個空隙咧，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好啦，政府冇能力監管。佢自己嘅監管嘅話咧，亦都可能會將件事整死。咁、有好多而家今日嘅法例，包括互聯網在內，其實都出現咁嘅情況，即係唔單純係虛擬貨幣嘅。監管互聯網而家好啲啦，因為啲人嘅人才開始追得上啦。咁、樣，於是政府做嗰啲嘢咧就較為貼近現實啲啦，即係喺我哋技術人嚟講。咁、但係虛擬貨幣咧，就而家人才仲未追得上。咁、嘅情況，而家政府有去管咧，就搞鑊鋪出嚟嘅啫。咁、與其係搞鑊鋪咧，就不如等商界自己去到營運咁。咁就而家成個情況就係佢都會跟從翻基本嘅法律，係你情我願嘅情況之下咁做。咁同埋咧，我哋其實亦都見到政府亦都開始做嘢，日日喺廣告就話 ICO 好危險啊嗰樣嘢咁樣。 係啊，我講得慘嘅， 即係醜化曬 ICO 㗎。 舉個例啦，譬如我哋呢年 ICO 係乜都唔識啦，即係咁你講我哋先至即係明咗少少啫嘛。咁你仲話 ICO 好定唔好？咩普通人點知啊？真係。 咁我曾經有個小朋友問過我啲 ICO 同 ice cream 有冇關係咁，即係所以證明就大家完全知係乜嚟嘅。係 啊， 咁但係成件事咧就係話，又有人就走去因乘住你唔識咧，就走去同你講：喂，買礦機啊，掘礦掘到錢噶。個概念咧就好似你埋山嗰度揾個鏟掘泥咁樣，咁你掘到金㗎咁樣。嗱，頭先大家睇下啲礦機啦，可能你根本都未見過咁嘅礦機。佢哋賣俾你嘅係乜嘢？你又唔知裏邊係點嘅又唔知。我啊同你講到咧，拆開畫公仔畫開腸啊，劏曬佢嚟俾你睇。咁你知道裏面係乜嚟嘅？咁至少有個認識都好過而家你企出嚟話我唔知係乜嚟嘅，但係就話賺錢，number降啦，即係我揸住個8888咁，我就喺度買8888。咁嗰個公司做咩㗎？業務係乜啊？咁有冇派息啊？咁而家股價係幾多？我知咁樣。由頭到尾咧，你淨係知股價。咁但係個問題就除咗 number 同股價之外咧，就乜都唔知。其實同埋之前熊市最瘋狂嘅，牛市最瘋狂嘅時候差唔多。 所以呢個人佢咪睇即係天板派啲錢落嚟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話俾你聽，證明就佢賺過錢啊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廣告嘅手法嚟噶嘛。咁但係正如阿波頭先講啦，就 但係我聽到另外一個講法好好笑喎，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就係話喂，原來搞呢樣嘢咧係會跌錢嘅，仲要係跌好多錢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一件事咧就兩個睇法嘅啫嘛，係有人賺錢，但亦都同一時間一定有人跌錢，咁先係等價交換噶嘛。 但係呢個唔對稱噶嘛，即係永遠係跌錢嘅人多過賺錢嘅人噶嘛，係嘛？ 其實係㗎， 係嘛嚇？呢、這個唔對稱啊。嗱好啦，嗱我哋陣間少時間，我想問阿波啦，即係話。即係頭先你都講咗好多技術上、概念上嘅嘢啦，咁但係喺現實上咧就有啲朋友對呢樣嘢係一無所知嘅。咁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會俾啲乜嘢嘅投資嘅 advice 佢哋咧？ 嗱，講過喺唔同嘅 talk 度咧，我都有一句説話不停咁 repeat， 就係話如果你有啲錢唔係奶粉錢， 不是救命錢，不是棺材本，而是你原本都是賭馬的話，輸了贏了沒所謂那隻，那你覺得去玩，那你就去玩，我不會阻止你，因為永遠有人覺得自己的眼光是看得到一些起跌、一些起落，中間可以去做一些投資或者實際上是投機啦、我不反對的，因為真的有人有這樣的眼光的嘛，我也都見過人賺錢、但是很奇怪、我見過人賺的錢通常是賺少少的，不過我見得更加多的就是不見錢的人、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玩這個遊戲預咗嗰嚿錢咧，即係水瓜打狗唔見咗九成咧，都唔痛唔癢，即係唔會第日開唔到飯會俾人追債嘅。我唔反對你去玩，但我唔鼓勵。但係可以咁講，就係話，如果你本身嘅業務裏面有部分嘅嘢可能係需要使用到，嗱而家比較多使用嘅就係比特幣或者係以太幣咁樣啦，去到做交易嘅。咁呢個就係你有個操作必要去到擁有呢個虛擬幣。咁呢個我唔反對，亦都覺得係正常嘅，因為某些人同你去到做交易暗網嚇，咁、你冇翻幾個虛擬幣買唔到嘢嘅喎，嚇、咁死啦！我講一啲黑客嘅操作添。咁但 係嗱，大家知 業務範圍啦嚇，咁、你有需要嘅係咪去做咯？咁但係你係咪囤積咧，或者係相信佢一定不斷會升，甚至升到去一個位咧？嗱，今日3500多元嘅價位，其實就好清楚講咗俾你聽，比特幣係會跌嘅，仲會係跌到大家都估唔到嘅。比特幣係咪會升嘅？亦都之前的記錄告訴你會升到大家都估不到、我曾經嘥過幾個月時間研究它跟實體經濟有沒有關係，發覺沒有，是完全沒有。 這個是金句來的，金句來的。 所以如果你想著用實體經濟去分析虛擬 貨幣，是多餘的， 不用想的了。咁我亦都嘥嗰啲時間去睇同埋某些消息有冇關係咧，亦都發覺有時唔係喎。咁於是我就拗曬頭，我發覺比特幣嘅升同跌咧，我覺得係有陰謀論嘅。咁、我陰謀論就唔講啦，我費事一間行出街，嘣一聲個花盤跌落嚟，咁啊敲中我個頭。咁、但係我嘅感覺就係話操控性 好強， 同埋操控痕跡好強。咁呢樣嘢，如果你係有信心又唔傷本嘅，咁你咪去玩咯。我永遠有人去玩㗎，即係我唔會禁止人去玩，或者叫人唔去玩。但係就唔該你參與呢個遊戲嘅時候，100元輸曬，你聽日照常生活，乜事都冇嘅，你咪玩100元咯。如果你身家先得嗰150元，你攞咗140元去炒虛擬幣嘅話咧，我就勸你千祈唔好咁做啦。冇痛冇痒嘅，咪摆少少去玩下，考下眼光，同埋啲人买马一样。咁我就唔会禁止人买马，但我绝对唔会禁止人赌博，即系唔会鼓励人赌博，因为呢样嘢系唔得。所以今日我哋去睇虚拟货币嘅交易咧，我觉得赌味好重。咁但系赌呢样嘢咧，系人性里面其中一个主要构成部分。 你唔好过道德。 即系我话叫人唔好赌钱咧，就即系斩俾人闹嘅啫。咁所以我就宁愿就讲另一句啦，就系小心为上。就賭就用賭本，就唔好用老本。老本就留翻喺袋。賭本係唔傷嘅，你咪玩咯。 但 係 而家好似都越嚟越多虛擬貨幣，譬如頭先你提嗰只緩和幣咁樣，咁會唔會有啲係稍微正經少少嘅？ 有嗱，其實可以咁講，比特幣咧，由於每10分鐘先至成立一個區塊啦。咁你諗下，如果我篤粒魚蛋，我要等10分鐘先交易到嘅話，即係嗰粒魚蛋就今日咁嘅天氣吹到凍曬啦，冇人食噶啦。咁樣樣咧就出現咗好多，譬如話係呢個 Bitcoin Cash 啊，或者係唔同嘅嘢。嗱，咁中間當然有好多爭拗，甚至有好多因為咁樣而起跌嘅比特幣嘅價錢啊嗰樣嘢啦。我想同大家講就係話，只要有實際上嘅理念可以支援一啲運作嘅一啲虛擬幣，而係多人承認嘅話咧，大家當係一個遊戲幣，喺個遊戲裏面咧，佢係有功能，亦都值得去玩。As long as你在個遊戲裏面，即是話我玩呢個遊戲，好像我頭先講有業務關係嘅，咁你咪當係遊戲幣咁去度玩咯。但係你完全唔玩呢個遊戲，但就人哋話俾你聽呢個遊戲幣賺錢，就加入呢個遊戲幣嗰度玩咧，咁好明顯就唔係個幣有問題，係 你有問題啦， 係啦。所以我永遠都係講，我話有用嘅嘢就可以用嘅，但係如果嗰樣嘢對你冇用，你單純只係投機，甚至只係攞咗個 number 就走去玩嘅話咧，咁其實咧，你是將自己的安危擠落去一個咧 根本自己都保證唔到嘅嘢嗰度，咁就阿黃子華話齋啦 ，number 降啊，大家話 number 會升 ，number 會升，其實比特幣啊，或者係一啲我哋講緊喺出面講嘅話，你買呢只幣啦，上市會升，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會升咧？冇人敢擔。 喂，但係頭先你提嗰個就有冇虛擬貨幣上市嘅？ 而家我就見唔到，咁但係譬如話，會唔會某有某某一個業務係利用虛擬幣集資之後再上市？ 頭先我講過有語病嘅，就唔係虛擬幣上市，係搞從事虛擬幣業務嘅公司上市。 嗱咁講，如果係主要業務係從事虛擬幣嘅公司上市咧，暫時我哋未見到。咁就同虛擬幣相關業務想上市咧，就啲礦機公司想上市咧，就有嘅。 上唔上啦？ 暫時就好像未上到，但是我們會看到就是說那間礦機公司是做硬東西的，即是做硬件的，它做出來的東西不是做礦機，其實都可以做這個 3D 的電影運算，或者各樣的圖像處理，其實有價值的嘛。換句話來說，你與其說它是虛擬幣上市，不如說它是一個產品上市，硬東西來的嘛，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沒有關的，即係個礦機公司上市是一間硬件公司上市，我不會當它是一樣嘢，係虛擬幣的上市。但是如果譬如話 AVH 咁樣咧，佢有一個實體的電商模式，有一個虛擬幣交易平台的模式。而呢個交易平台咧，如果第日係賺到大錢，循住正路去 IPO 嘅話咧，我相信是可以的，只要它符合上市守則。咁而實際上呢一個 cons 只不過是一個代幣嚟啫嘛，甚至可以咁講折扣券。咁折扣券嘅 network 啊 ，Group On 都上到市嘅話，我相信其實有，唔係香港啊，香港可能更加麻煩啲。咁但係喺外國唔同嘅股票市場咧，我相信佢哋有機會可以做到正式嘅 IPO。 係啊，頭先你提過即係門羅幣係咩嚟嘅？ 嗱，門羅幣咧就有古仔講噶啦。曾經有人話虛擬貨幣，因為佢個虛擬性，我喺俄羅斯揸住個虛擬幣咧，隨時可以在意大利度兑現。咁於是某些呢、這、一個即係同學會啦，或者係戴手套嘅組織啦，咁佢哋咧就係、是、用呢一啲虛擬幣咧去到兑數。咁但係後來發覺咧，就比特幣咧就唔係咁理想，因為仲追得到我。咁於是咧有傳聞咧就係、是、話自2016年、2017年開始咧，呢啲組織咧就開始使用呢一個門羅幣，一個更加虛擬度高、私隱度高嘅貨幣，就愛嚟做對數啦。咁你知嗰啲通常咧就係即係咁樣樣啊嘛，隻手咁啊，佢哋對數就用一啲比較科學嘅方法。你亦都見到咧，就係原來咧好多社會會社咧都係會進步嘅。係嚇，咁好明顯就虛擬幣係佢哋進步嘅其中一樣嘢啦。 咁大家聽咗呢句説話就係、是、你唔好落後啦嚇。 系啊，即系佢哋都与时并进，与时并进啊，系咪先？系咪咁讲 啊？你仲停留喺呢个十九世纪就系唔得噶。OK， 我明完全明白晒啦。嗱、啊，最后一样嘢就系阿波，你嗰个组织咧，你嗰个机构系从事，即系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俾大家听你做啲咩嘢？ 嗱，其实咧，而家我哋个区块链发展学会协会咧、其实最主要做嘅嘢咧，就系话将我哋从事呢一个区块链研究啦，同埋区块链业务嘅人咧，就挤埋一齐，等大家可以互相通消息啦，同埋去到推广正确嘅概念。咁、如果你问我哋任何一个相关嘅成员嘅话，其实我哋都会企出嚟同你讲咧，就系话嗱，记住啊，区块链唔系炒作嘅嘢嚟噶，区块链系一个好实在嘅资料架构，而呢个资料架构咧可以应用喺成熟嘅商业模式咧同业务嗰度，系可以同呢个发行币咧乜嘢关系都冇。 系 吓，咁我哋如果千祈唔好以为我哋搞区块链一定搞呢一个币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讲就喺我哋嘅組織裏面大部分人的業務都跟啲幣咧冇乜關係。咁但當然有一啲顧問業務，就係話有人想同公司嗰度研究可唔可以利用虛擬幣去到將個業務優化，或者利用區塊鏈將業務優化咧。咁我哋呢一班咁嘅發展協會嘅朋友咧，就往往就係而家行內少數嘅專家啦。咁當然有好多人吹話佢哋識嘅，咁我唔排除佢哋識嘅，但係就至少我哋本身有一個互相支援的網絡，我哋一個人認識一啲嘅話，我哋呢個協會咧就相信能夠掌握得到相當多的知識。 但我覺得而家呢個好重要咯，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雖然話而家進入一個互聯網世界，但係科技盲嘅人都相當多咁。 係， 咁你大部分人都係唔識，咁你哋如果話從事一啲即係比較 普及性的介紹，好像今天咁啊，李尚嚟講得好清楚個概念，咩話啲人知道 get 到呢樣嘢咩？唔會話誒講一句區塊鏈已經話，即係個個好似一係就 high 曬，一係就即係唔知係乜。 係啊，我真係試過有人話你搞區塊鏈㗎，買咩幣好啊？咁樣第一句又話嚇， 咁呢啲都啲嘢起碼少概念啊嘛。唔係咧，聽到話區塊鏈咁已經話即係俾錢，因為我前一舊年我聽過就係邊間公司掂親撲區塊鏈都升到嘅，即係曾經喺舊年我聽過咁嘅説話。咁但係你聽清楚就哦，原來都完全唔係嗰陣時。但我覺得一樣嘢我好值得即係去表揚阿波同埋你嗰個機構嘅，就係、是、即係你哋識呢啲嘢啦。喂，你哋唔會就係話啊，我哋咩區塊鏈第一人就走去即係做。 我哋企出嚟係一定唔會話自己係第一人嘅，因為我哋係一班一齊互相支援嘅人，大家都知唔係第一人。咁如果有人認第一人嘅，咁佢認啦嚇。我哋可以咁講，我哋係一個好完善嘅組織，裏面有研究加密嘅呢個教授啦，有專搞商業模式嘅啦，或者係做顧問，甚至好似我哋做資訊保安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我哋都研究好多商業模式嘅咁樣。咁變咗大家交換嘅資訊嘅時候咧，我可以咁講就係一個團體所掌握嘅知識咧，永遠一定比一個人多。咁我哋班朋友坐埋咧，我哋就一個智囊團。咁甚至我可以咁講，可能我喺呢個組織裏面咧識嘢比較少嘅一個添㗎啦。 但呢個好體現到就係嗰種業界嘅專業良心， 係 啊，呢個就即係我好衷心即係去同大家講嘅，就係大家唔好嘗試走捷徑啦，即係起碼花少時間去聽一下呢啲，你自己就算好似我唔識，完全唔識，我都聽一下啲專業人士俾一啲即係真正嘅一啲有建設性嘅睇法俾大家嘛。咁今日真係好多謝阿波啊！咁我係臨急臨忙，即係諗到呢個題目，依家即係抄下個自己個朋友個 list， 有個專家喺度，咁即刻請佢，佢又 俾個機會我出嚟推廣下啲正確 嘅，好值得嘅。好啊，咁啊多謝曬阿波啊！咁有機會咧，就希望你再上嚟俾多啲專業嘅知識我哋。好嘛。 咁所以就多謝你俾個機會我介紹阿波，多謝老師啦。 係啊， 介紹下啲比較有趣嘅概念啦。成日我覺得咧，就係話呢啲金融概念嘅嘢咧，其實可以講得好有趣。咁就我唔會挑書包。包话讲到好闷咁样咯，咁我哋一路睇住波低老师一路讲呢一个虚拟货币，其实都有个几有趣嘅经验。 系好开心啊！今日认识阿波多嘢老师，OK 好，咁我哋依家再见，拜拜。